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喂，好犀利啦！你 solo 第一次啱啱听到， 唔系我讲个鬼故啊！ 讲埋先啦，你 唔系我就话我屋企唔知咪有鬼咁咧，我就屋企咧有地 仲知唔知佢住边啊？ 头先讲咗啦， 即系住你附近嗰啲，就小心出入啊嘛，系嘛？装住香港 即系话说个地毡咁啊，就一只猫嚟嘅，咁个猫就向即系个人翻屋企咪只猫向住你挥手咁啦。 你见到只猫会喐？ 唔系，我每一日出门口咧就系咁啦。翻嚟咧，掉穿咗， 唔 撚 係啊！ 跟住我就問我工人：你做咩成日日日日日？我一頂唔順，我真係好多日之後，我問我工人：你做咩日日同我反轉咗對 carpet 啊 ？No no no no sofa 咁樣咯，死咩人？跟住我抌咗只貓，用一個冇前後嘅地氈咯。 你求其換個正方形落去， 即係正方形，即係冇公仔啊！我費事日日翻嚟掉轉咗。好惊啊！ 咁啊，夜晚有人叫到 Don 啊！ 咪一次我真系人咁中咯，跟住我打开冇人咯。 嗰啲系玩啫， 唔系十二点几。 喂，系咪讲鬼故先出去十四而家嗱？ 今日几多号啊？ 出去十三咯。 真系噶？ 系啊。 哇，系、 啊。讲、哦、鬼故。 好，有咩讲？ 好，喂，问你话整个屎忽鬼出嚟先，边个屎忽鬼？ 我攞下啰柚嚟对住部 cam 啊，咁 系咪咧？你唔好你呢份得先，呢度全部屎忽鬼嚟嘅， 呢份嘢真系印刷精美。 咩嚟噶？ 讲明啊，呢份 未？ 呢份嘢简直印刷精美啊！我哋要多谢阿昌昌同何志光啦。 好嘢， 好嘢！一本咁印刷精美嘅小册子咧， 新鲜出炉啊！ 啊， 系啊， 使唔使读翻晒嗰廿九几个？ 有佢啦， 九西嗰啲。 唔系，如果有人 challenge 呢个系选举节目，我非常支持黄毓民，请大家支持黄毓民，投黄毓民一票， 永续基本法， 永续基本法。你要有咩冬瓜豆腐咧，就唔该揾我老板黄毓民算账。啊，其他人就唔关事。 七月十三啊，大佬，冇乱讲嘢。 嗰啲唔系屎忽鬼，嗰啲系老屎忽。 好，你系点啊？讲选举咯， 哇，今日就犀利啦！今日就其实好多人都等紧，唔知点解又叫我讲选举啦。咁可能小弟比较公道，即系老老实实，我又 睇得出。 我自己讲唔落去，我自己吹嘘都吹嘘唔落去。 咁、欸、你系曾经参选过啊嘛？ 冇关系，呢、這个同 咁你又 经 历过啲选举论坛， 呢、這个同参选嘅经验冇乜关。诶、欸，嗱，讲起选举，我 好中意陈月娥，陈玉娥而家 点解咧？ 佢真系系咪青山？唔系唔系，即系有咩？ 你收声啦！你收声啦！ 你收皮啦！ 你收皮啦！ 你卖港啦！卖港贼啦！你收皮啦！你 好中意啊！香港系需要呢啲候选人嘅咩？ 系啊！ 你唔觉得香港系需要呢啲候选人嘅咩？ 好成个节目好睇咗咯。 系啊，系 咪？你如果唔系个选举论坛讲乜嘢啊，大佬？个半钟头十 Q 几张名 单？三个钟头啊！ 喂，唔系我今日咧尝试喺 office 边一区系三个钟头。 咩啊！黐线，新东六 个新东咯，新东 新多钟啊！好似我今日系冇办法啲睇，佢哋 TVB 系分咗五集， 系啊， 即系五个 app 黐咗线啊！大佬， 我今日系全日真系 office 做播咧，系睇咗三集多啲，就放工啦，已经 老老实实。第一我未开始睇，第二咧我真系发觉好 Q 难睇，我真系唔知点样睇，因为名单实在太多，即系实在太个沉闷。 选举讲乜先？咩文如系噶？ 选举讲乜先？第一样嘢系听其实讲应该讲民调结果先啊！阿路人。有冇睇到近期啲民调结果？ 佢梗系有， 我都好难话你听冇啦，系嘛？你对于近期嗰个滚动民调结果咧，有咩心得啊？ 一致俾人闹到飞起， 或者我大概补报个形势先。 好啊， 超区咧就涂谨申领先30% 支持率啦，第二就李慧琼27%，第三就梁耀忠，第四咧就黄国兴、邝俊业得7%。咁呢一区先啦，你觉得阿鼎鼎有冇能力问鼎呢个第三名建制派咧？区二度 毫无悬念。 唔得， 你都系咁，唔系点解话唔得？ 毫无怨念得啊， 好系啦，我都觉得啊， 所以十票都票俾佢噶啦。 因为嗱，好简单， 未入过头嗰几位。 No，in a sense， 而家讲紧美籍咧系五六七之争，就算系第四位嘅黄国兴咧，喺而家支持率都系8%啫。简单啲讲一句咧，基本上第四五席咧，其实个支持率 唔系建制派，建制派咧三席。 好穩陣㗎啦，因為實配得雲啲票㗎嘛。 我都覺得 係。你上屆玩嘢劉光華衰咗㗎嘛。 因為你而家李慧瓊 27% 你覺得佢好多㗎嘛。一諗返落黃國興同周浩鼎到呢。 太容易太容易。係 冇可能冇嘅。 太容易。 所以你 唔明喎，周浩鼎得六咗嘛，差唔多。 太容易啦。 你唔明唔明在邊度先。 如果計返即係嗰個 percentage。 OK， 你信唔信阿爺可以好厲害咁配勻啲票先？ 咁 當李慧瓊嗰 27% 係均勻地過翻去黃國興同埋阿鼎嗰度，咁有乜懸念咧？ 咁啊，即係佢哋霸咗 三席咯， 係咯， 三席咯， 40% 咯，已經。 而家調翻轉咯， 40% 咁你阿陶謹申同埋阿鐘都好穩陣㗎啦，係 啦。 你係邝俊宇就輸到尾燈都見唔到啦。 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即系我真系顶唔到一个邝俊宇咁嘅超区 斗豪， 邝俊宇唔惊， 邝斗豪， 邝俊宇唔惊， 邝俊宇唔惊范 文，唔系，但系其实民主党党内咧，我又知道邝俊宇咧，即系啲大佬对佢好 impressive 噶，即系好多做新交站咧，就嗰啲后生仔后生女揾佢影相啊、签名啊，成 系啊系啊，好多噶， 嗰啲全部未够岁数投票， 即系重新一次咧，嗰啲人系未够岁数投票嘅。 所以佢咪就话阿土就系嗰橛人，阿邝振宇就嗰橛人。 唔系，其实如果咧，我觉得仲有一线生机嘅。 系， 如果陶韵山真系肯分翻啲票出嚟咧， 喂，系咯，佢哋两个加埋 其实咧就得嘅，但系问题两样嘢啊嘛，第一阿土做唔做，第二啲选民就做唔做啊嘛， 咪男嘅头阿土，女嘅头邝俊宇， 黐线啊，你 真系唔识系嘛，唔系我得几多岁， 唔系理论上系得嘅，理论上 你可以做咁嘅呼吁，但实际上嗰啲系咪咁执行系另外一件事， 因为香港人唔习惯做配票啊嘛。香港人 今次开始做， 次次都系开始噶啦，嗰阵时啊， 尤其是老老实实， 爸爸妈妈投兄姐，仔仔女女投父仔都濑咗嘢啦。 咁啊， 唔系嗰次好似冇濑嘢，不过俾兄姐闹啫嘛。 两个都系民主党，我闹 阿虎咯。 票 你分我啲票，喂，你攞我啲票，你冚郑家富。 唔系咁啊，佢哋就系咁噶啦。 唔系冚家富，系郑家富。 你其实夜晚咧，你突然间有人就会揸架车嗌咩？刘慧卿啲票已经够噶啦，大家而家就可以投落咩几多号噶啦，实有呢啲人出现样， 上届牛咁咯，新西 就系咩啊？ 就系话俾你听，系人诶，陈伟业已经够票噶啦，支持进步力量嘅人请支持投 咯，我 所以 你入唔到咯， 系啦，我都争少少啫嘛 ，OK， 你排第三， 系条乜都攞到四万几票啊， 咁啊，超区都冇乜悬念， 超区真系冇乜悬念啦， 算啦，冇讨论啦，超区， 你话停止咁都应该冇乜，应该冇走鸡噶啦，顶都冇走鸡噶啦。 港岛区领先嘅叶柳 27%， 第二系黄维基 16%， 第三咧陈淑庄 15%， 跟住落去就张国军民建联副主席啊，郭伟强、郑锦满即系四眼哥哥，跟住就何秀兰、司马文，跟住后面嗰啲太少咧就读埋啦，黄子谦、詹培忠、许志峰、刘家雄、罗冠聪、徐子健、沈志超。 刘家雄同埋罗冠聪真系上唔上得翻嚟咧？ 你真系好坦白咁问我， 你第一你就唔应该将刘家雄同罗冠中相提并论嘅。 喂，点解先？ 系咪呢啲嘢？两个 都 friend 嚟嘅，小心讲嘢。 一条友就有个辉煌嘅纪录， 咩啊？你笑完 一四一，一四一。 我系好中意你坦白，就系嗰三个谂法。 一四一主席啊嘛，呢个。 咩啫？佢旧年都几好 一四一主席呢个老实讲，系咪先香港？ 留咗我之前 香港选举历史上面有纪录咧，系唔能够磨灭嘅，系咪先？ 嗱，香港岛直选就15个名单争六席， 就 咁，所以头六咧系讲紧郑锦满6% 系美籍嘅，咁但系第五嘅郭伟强同第七嘅何秀兰咧都系五六六咁嘅之争嘅啫，咁所以你话香港岛建制派大概系咩形势呢？而家呢就所谓叫三个 CY 斗一个 ABC 斗两个泛民，假设郑锦满系泛民嘅话，咁啊路人甲呢区系点睇呢？你觉得 民建联两席都冇走鸡噶啦， 民建联搭工联会三席就冇走鸡噶啦， 有啦， 冇 走鸡啦。 嗱，你求其 你唔好话俾我听，郭艾强冇咯。 嗱，讲到区，听下先，讲到区同埋嗱，民建联两席，叶柳、 郭伟强、 维基，咁啊已经去咗四席啦，系咪先？嗰阵系啊，跟住你啊，仲有郭伟强，咁啊五卡第五席啦，咁第六席，咁就系嗰啲几件大散啦。 嗱，即系好坦白讲，而家就三对一对一，但系咧，其实呢一区咧，你就好睇得出， 仲有两席咯。 咩叫？嗱，其实好坦白咧，你喺港岛区个分布咧，你就会好知阿爷其实想做乜嘢嘅。 做乜嘢？ N 加一啦，呢一波好明显系，即系基本上詹培忠第四席跑唔跑到咧，就基本上就兄弟爬山就各自努力。 詹培忠 系啊， 詹培忠唔使谂噶啦呢啲， 冇悬念啊， 而家睇个支持率就梗系啦。但 系 你会，但 系 你会好奇怪。即系喺第六席打后嗰啲咧，系包括何秀兰、司马文、许志峰、刘家雄、徐之贤、沈志超、范文咧，系讲紧有六只把跑，跑紧尾席。 系啊， 呢个系喺咁多区里边咧，差唔多系最严重嘅。即系你就会好明显，几个月之前有一个非常之知名嘅时事评论员就系话，阿爷咧系劝唔掂。 仲有听人， 系我就 仲有听人，系啊， 系啊。 咁所以 第六个咯。 咁所以基本上香港岛嗰几席咧就唔阿爷协调唔到啲名单，所以就唔好话究竟系建制嗰、那个嗰、那个饼碎分裂系严重啲啊，定还是系泛民嗰、那个咩嗰、那個、叫咩化话 碎片 碎片化 fragmentation 紧要啲啦，即系好老实讲，我系 day one 已经讲，即系建制派即系冇乜得所谓叫碎片化，根本系冇碎片度出四席。三个人系揾嘢， 唔系咁你树根啊嘛，之前有树根命揿住啫， 咁早啊， 早揿到啦， 唔系揿住啫，树根命揿住啫，咁你建制派都有，佢哋唔系叫碎片化，佢哋即系分唔匀啲位啊嘛，都系， 佢真系四加一嘅可以系咪？ 系啊，咁但系你会好明显睇到嘅喺香港岛咧，叶刘淑仪嘅支持度咧系即系。个支持率佢系高过好多人心目中嗰个想象，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叶刘淑仪就第一佢唔系传统建制派，第二就系建制派自己本身都已经系两三条名单出嘅时候咧，阿爷就未必会配票俾佢。咁而家叶刘咧系高票叮当，唔系系高票领前。 咁滞，点解咧？我想问一下。 嗱，咁咧其实 唔系佢咁嘅固网有冇关系嘅咧？ 唔系，我真系了解过一啲 人哋屋企， 真系啲做生意住港岛嘅朋友咧，其实佢 有冇人接过电话？其实你哋 我唔冇， 系咯，我都冇，我从来唔识人接过任 何。我明白你讲嗰、那个问，即系嗰个 sampling 个问题。 系啊 sampling。 唔系佢 超固网噶嘛 ？Table 都解释过啦，佢话点解有啲名单有啲系啦，第一佢已经唔讲 number two 咧，你其实个偏差好大，譬如你新界东， 你讲唔讲刘慧卿啊？已经争好远啊嘛。 唔系，你刘慧卿嗰个就唔另计，因为 譬如刘家雄同埋 刘慧卿嗰个刘慧卿嗰 个康啊，唔系什咩？袁利明， 我觉得刘慧卿嗰个唔系好明显。 嗯。边个明显？ 如果你用新界东嚟讲咧， 浩明， 自由党啊， 嗯， 田北俊、 李子敬，同埋嗱，其实咧，我过几两个月前咧，即系大概两个月前已经同自由党入边啲人倾过个问题，佢哋自己都有做 po 啦， 嗯， 佢做个 po 出嚟咧，第一次做个 po 咧系 好高噶， 好高好高嘅， 系啊， 咁我就话有冇可能啊？李子敬出嚟讲咁高，其实咧，佢哋就你要问佢哋点样做个 po， 你话咧？李子敬出选新界东，同埋自由党李子敬出新界东，同埋李子敬唔系李子敬田北俊团队出选新界东咧，系会三个好，我相信系好争好远嘅数嚟嘅。 嗯， 系啊， 所以佢一阶站系话田北俊团队噶嘛， 梗系啦呢啲，你话提天笑啫嘛。咁如果咁嘅话，所以点解就解释到点解譬如用港岛区嚟计啦，点解叶刘咁高咧？因为知名度最高嘛。你郭伟强老实讲识条佢条毛咩？老实讲，真系你问我，你识唔识佢啊？ 系咪先？佢临尾 咁老实讲，张国军都唔会识得去边嘅啫。 张国军至少有企鹅啊嘛，你话企鹅南大家知啊乜水啊嘛？ 黐线啦！你做民调唔想讲企鹅咩？ 唔系我依我之所以咧，所以系有好大误差嘅呢啲。你问我就讲真，咁但 好大啊！ 纵使有好大误差，纵使有好大误差都好啦。有几件真系冇乜，即系好危嗰啲就 人所 不知噶啦。你譬如你许志峰嗰啲，肯定唔会系好好嘅成绩啦。 港岛民主党唔有啲贴票嘅咩？ 咁唔系，如果港岛区民主党今次失手，咪咩咯？历来第一次港岛区冇民主党员咯。 但何秀兰又做开， 何秀兰好叻咩？ 唔系，真系好简单，即系第七以后嗰啲已经系二二三三支持到啦。 冇啊，都好低嗰啲呢啲博大帽嘅咋，博大帽呢啲博大帽嘅咋，老实讲，真系博大帽。 你真系要好明白香港岛 你嗰、那个嗰、那个嗱，你问我，你其实咧排嗱 唔 系排面睇咧嗱，即系你问我排面睇咧，其实咧，我觉得陈淑庄同埋许志峰咧都得嘅，因为咧民主党咧，佢如果你用翻你睇翻呢个 杨森善仲佳嘅系统， 咪有地区票点都系。 我想讲就系咧。你如果睇翻楊岳橋嗰次補選， 对有梁天琦， 嗯， 喺咁嘅状况之下咧，佢都攞咗十几万票， 十六， 即系其实话咧，其实传统泛民或者所谓主流泛民啦嘅嗰个票嗰、那个基本盘咧， 系 其实好强劲嘅， 嗯，系 好强劲嘅，即系咧呢班人咧投开就投俾你噶啦。梁天琦嗰啲可能系激进嗰啲啦，有啲系新嗰啲票啦，嗰啲嚟嘅。咁如果用翻同一个睇法嘅话咧，喺翻港岛区度应用咧，当然唔会100% 准啦，或者可以应用翻港岛区啦。你民主党喺港岛区咧咁多年嚟投咗咁多票，做咗咁多嘢，你问我咧，牌面上咧，许智峰都仍然有啲机会嘅。咁、 嗯、 你唔系做，我觉得唔系做，好似喺民调做得咁低嘅。即系嗱，呢两日 咁我同意啊， 呢两日。阿杨森出翻嚟啦，咁市容街 咁你等下李柱铭啦， 路过啦，咁李柱铭出嚟会唔会有啲帮助咧？咁、最后仲有一样嘢，最后咧，咁你唔知道，譬如陈淑庄或者阿大小姐，即系阿余若薇，会唔会出嚟帮下手咧？系咪先？即系你陈淑庄系肯定够票噶嘛？ 系咯，唔好再咁咯。 系啊，即系你知噶嘛呢啲嘢，即系咁样咯。即系你话，同埋咧，港岛区选民咧，我自己怀疑啦即系有个主观愿望、主观好主观嘅睇法咧，就系咧，佢哋会自己配。如果系主流泛民嘅选民咧，佢哋会自己配票出嚟咧。即系 咁 educated 噶，讲到 就算系余若薇最劲嗰一届啦，你民主党都系可以攞翻个位。 一直 嘅 系， 因为佢哋咧 选民多数自己配票就两公婆、哦、一个人投 公民党，一个投 民主党。 系啦，你港岛区选民系有咁嘅特点噶嘛？佢对于两个党咧，佢哋系有个咁嘅情结喺度嘅。 但系今年有嘢变嘅咧，就系话嗰两公婆有一个就可能投翻俾传统泛民，可能就系陈淑庄同埋许智峰二拣一。另外嗰票如果要拣个激进派咧，即系好 四眼哥哥， 好抱歉，啲人真系会拣四眼哥哥。起码而家呢个民调就出咗嚟咁。即 系 个结果系咁， 咁啊佢真系， 同埋你要知道，郑锦满嗰类票员，佢争嘅就真系只有罗冠聪同佢讲香港自决嗰类咁嘅嘢，连人力都唔讲香港自决。即系当你支持系一个港独咁嘅思潮，又或者你支持香港人自决嘅话，咁你有边个拣啊？徐子健你又唔识，你净系开下罗冠聪同郑锦满，咁郑锦满又立住条女，你又见到佢宣传品，又好似个样好凶，你又知佢黄色，你又知佢。同阿郁敏熟喎，咁激进票去咗郑锦满嗰度，即真系完全唔奇，呢、這个就唯一一个解释。咁但系好坦白讲啦，衰啲都要讲句啦，咁真系人民力量有冇反省过自己喺香港岛个选举工程咧？ 唔知道、 啊，即系如果你系三个月之前， 咁多钱 呢个问题，梗系扮问你啦。即系当你半年前又或者系一年前，你同黄郁敏割席嗰刻，你已经知道自己嘅选民光谱转移会转移到去边一度。你已经有谂定人民力量嘅出路，就系究竟靠近主流泛民嗰度啊，定还是我系靠近激进派？即系我嘅形象啊，话俾你听，人民力量系咩一回事？究竟我 focus 嘅系议会抗争，定还是系一个传统泛民？就系、是、我哋会打政纲，我哋会俾政纲嘅。另外一样嘢完全唔捻系，我系好似快必咁样样噶。你呢次民调就好易睇到噶，快必嘅成绩系由冇系由零到二，慢慢追到六同七噶。问你一句，快必系咩人？大家知道啦，佢系一个又御酒，又唔找数，又不修篇幅，又讲得又即系又讲得就讲嘅死肥仔。问题就系个死肥仔就系有 7%。咁但系点解呢个唔系死肥仔啊？呢、這个阿刘家雄点解你冇 7% 咧？ 但系刘家雄嘅辩论，即系嗰啲论坛，做咩 你？先生，你一攞支麦，你点啊？ 就 7% 咩？ 系啊。 有啊。 因为琴日睇 5%， 因为新噶啦， 系咩？ 喂，唔系我想讲翻刘勇喺 系 啊， 屌你啦！你一阵先至屌佢啦。 即系我想讲翻刘勇喺辩论，即系几次辩论嘅表现都真系好靓。 嗱，问心啊，刘家雄喺辩才又或者佢嘅识见方面，完全系不下于任何一个候选人，包括黄伟基。 系 问题就系话你唔可能好准确咁话到俾人听，人民力量系代表啲乜嘢嘢，你就惨啦。即系当头先我。提出嗰个例子，如果你两公婆要配票，或者一家人三个人要配票嘅话，你配票点样配到刘家雄嗰度呢？即系我有一票系代表啲咩嘢呢？嗰、那个系一个进步民主派， exactly. 但系又唔系一个激进嘅派系，又唔系一个传统嘅泛民。我冇原因要配票俾你啊！问题 系，其实我就系问晒咁多，即系我讲到啲 friend 咧，暂时真系未，即系可能有一两个系会投俾佢。 几个月之前我 其他都好清晰， 我讲得好清楚一样嘢。你要而家望紧嘅即系 potential 嘅选民，你绝对唔系。 但系刘勇真系好好咯。 即系你系一定要俾个 incentive 出嚟话俾香港岛嘅居民听，你点解投俾我啊？因为我政纲点点点，喂 ，sorry 啊，唔好意思，而家眼见出嚟咁嘅成绩，咁当然就系话唔系我而家又话你冇机会，你翻瞓觉啦。即系我唔系讲嗰样嘢，而系话当而家仲有19日去投票嘅时候，你如果有嘢做嘅，你可以做啲咩嘢？定还是系继续喺街站度同人握下手、挥下手？一个礼拜7个街站。 早晨，早晨。 系你要谂啲嘢做噶，你要俾一个原因。如果人民力量赢嘅话，系咩嘢 ？OK， 假设一样嘢，而家投票嘅选民嘅 diversity 系同以前好唔同嘅。以前就系话我究竟支持民主派定还是支持建制派？嗰、那个情况就系路人甲之前讲过嘅，几个月之前已经我决定咗投俾边个噶啦，嗰张票我摆定咗喺度噶啦。即系无论我之前做啲咩民调都好咧，嗰张票我一定系民主党噶啦，冇即系冇得变嘅。但系而家个 diversity 咁阔嘅时候，你就要谂一样嘢，投票嘅人其实系有两种嘅，即系当然每一个人投一票，其实我系有个我 incentive 嘅，即系譬如我支持郑锦满嘅，因为我信。香港可以独立，又或者我信基本法可以永续。 要永续， 佢系永续基本法啦，佢唔系香港独立啊！嗱，你唔好屈人哋啊，系咪先？ 唔系啊，我遇咗人喺度澄清佢啊，呢条友系唔真诚咁拥护基本法。 哎呀，我觉得佢都几真诚，系咪先？系最真诚系选举主任嚟得啫。 喂，你要知道而家啲选民个心态就系话，佢而家都唔同你讲咩政纲啊。如果你话俾我听，人民力量系代表议会抗争，代表你万必嘅议会政绩，呢一届嘅政绩， 佢拉布咯，佢哋 喂咁 sorry 啊，即系真系会睇政绩、睇政纲嘅人咧，嗰啲人系70%-80%咧，系民主党嘅或者系陈淑庄嘅选民嚟嘅， 即系系咯，去到嗰度咯。 以往支持人民力量嘅，支持一个理念啊嘛。支持一个唔知做唔做得通嘅概念啊嘛，你都讲俾我听噶。咁你而家你嘅理念就转咗去话我哋好务实噶，我哋睇政绩噶。喂，咁大佬，咪而家咁咯。 但系你又唔可以抽象到，因为而家有佢哋。 因为你讲嗰样嘢假大空，有郑锦满讲得够假大空啊嘛。 即系啱啱企正喺中间咁。 即系阿 多嗱， 我叫你买六合彩嘅。喂，而家我梗系同你讲，今期系有金多宝，我先叫你买啦。你一定中噶，呢期系9000万啊！你即刻 incentive 系咪好大啊？即刻本来下去六合彩谂住买一张电脑飞嘅，而家唔系买10张电脑飞，你即刻心唔同咗啊嘛？唔系今期系得800万嘅啫 ，Donna， 不如我你同我一齐去买啦。我话戆鸠，你自己买啦，傻啊！唔同你买呢个梦啊！你而家香港人，即系你一系就俾个超级假大空嘅梦去， 梦去咗第二， 你就买第二样。你话喂正职嗰啲唔系一个梦嚟噶啦，我睇正职我不如睇陈淑庄啦。 喂， 我不如睇许志，许志 下下一个区。咪讲唔晒五区， 系 sorry， 咁所以233嗰啲咧加把劲啦。 我哋搭天星小轮， 天星小轮 过九龙， 九龙东第一胡志伟 东隧 22%，第二黄国健20%，谭文豪就17%。 我哋圈翻几席啊？呢个 紧随其后谢伟俊读埋先，第六柯创成嗱呢、這个我几意外，第十黄杨达。唔第十黄仁达，第六黄仁达，第七咧谭德志，大家都系7%嘅支持率。后边嗰啲胡慧山啊、陈泽涛啊、谭香文啊、高达斌、吕永基嗰啲冚唪唥零啊，二三三冇乜意思啦。 我剔到三个， 12席拣五个，第五个嘅而家系柯创成。简单嚟讲咧，黄仁达同谭德志系拣第。 九东系几多席话？ 15个拣5个咯，5席咯。 吓五席啫咩？你话7席啫？ 咩合错咗？九席五。 当我仲攞到咁多。 第六、第七只嗱，呢即系呢个区好睇啦。摆明系黄杨达同谭德志咧，叮当码头去揀嘅。咁 唔系必胆系胡志伟、谭文豪同埋谢伟俊啊嘛。 系啊，个西环契仔摸输。 即系三个嘛。 系啊，个西环契仔摸输。 两席啦。 柯创成九个都应该唔会噶啦，因为 黄国健都系胆嚟噶。 黄国健会跌翻一票出嚟噶嘛，因为佢有。 咪但系入噶， 入噶，入噶20%啊，20%啊。 咁民建联咧？ 咪柯创成咯，第二席。 咁5席噶咯，咁边个争啊？ 咪黄杨只黄杨达谭德志柯创成咯，即系简单嚟讲。咁、 哦、 但系问题第五席柯创成而家系对卡噶嘛？即系泛民呢边就系得黄杨达谭德志。咁个情况咧就好似上年咧对阿西环契仔咁啦。 嗯。 吓、啊？ 即系点啊？ 即系阿土同阿土同黄杨达啲票加埋咧就会多西兰契仔啦，即系又系一件咁嘅事啦。咁当然阿土就已经系看破红尘啦，觉得 出咗价啦，已经 吓、啊、已经唔需要选啦，支持佢嘅人已经支持佢咗噶啦。即系谭德志快必，你睇住佢由即支持度慢慢开头 0.5 去到 1,2,3， 跟住慢慢上到第六、第七。喂，你而家咁嘅气势，我觉得佢过黄杨达咧。好即系我都系 most likely 嘅。 好多我认识喺新东，唔系即系九龙东嘅选民咧嘅、投票策略，今次咧。 就是怎样令到勾达没当选。呢个就佢哋嘅投票策略嚟嘅， 系 系啦，咁样阿威文，呢个都系我，你有冇咩建议咧？ 冇建议， 哎呀， 而家做紧乜嘢嘅时候，继续做就啱啦。即系因为嗱，好、okay, 好、okay. 坦白讲，建议得一个嘅啫。如果胡慧山而家得支持三，支持率3%，咁当然选举工程佢会继续做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谭德志要得到边个嘅支持先可以打到入去同柯创成链咧，咁佢冇可能喺黄仁杀。黄仁达手目， 其他工党啲弃保咯，前次咪会同谭德文。 工党点会同你弃保啫？ 咪即系问题 就 系话， 如果你系谭德志，你会做啲乜嘢啊？如果你呢一刻同人斗拗，同人斗烂，同人斗抢嘅话咧，咁谭德志呢招即系呢一只就 certify 噶啦。你个样咧做到同工党差唔多，同谭向文差唔多。 咁、佢做唔到佢、 啊。诶、，sorry， 做紧噶啦。你见佢，你见佢成个选举工程而家拍嗰啲片啊，喺 Facebook 宣传嗰啲片啊，全部系着恤衫有领，喺度揸住本书喺度企，乜乜柒柒嗰啲 click click， 冚唪唥喺中大广大取景嘅。呢啲话俾你听，谭德志系一个咩人？ 系咩？ 佢就喂。我就是要給你胡慧山溫即是同埋譚香文嗰啲比較溫和嘅票夾集合埋嗰班人加埋自己人民力量。 咁化片都讀得書㗎喎、哦。 佢有個 master 嘅。佢有個 master 嘅係唔好意思。 係呀、啊、中大呀、啊。 你喂大佬你加埋呢個 package, 連贏你黃仁達指日可待。 好啊。 問題就係話你嘅支持度係咪去到柯創盛咁我覺得都係 有少少啫有得練啦、啊。 咁但係嗰、那個九東贏呢隻嗰個唔係黃仁達囉。因为我非常之相信阿老人甲嗰个 suggestion， 就我好多住九东嘅朋友 系啊， 咁点都系讲一样嘢。 嗰、那个策略投票策点样投到黄杨，但系唔可以当选。 系呢一个绝对系叶普成 系啊 嘅附加产 系啊。 转头翻嚟讲九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一百八好特别，我系萧若元。